这硬估计的话，我是把沪中指的月线呢做了一下测算，因为我认为这次的调整啊，很像是在若干年前吧，这个2004年的那段时间的调整，也就是说呢是熊市的尾段，但这个尾段呢它是比较复杂的，在一个长期趋势线的跌穿之后，然后有一次反抽，反抽之后呢还有几个月的下行，大概在明年的3、4、5这三个月份当中的一个月，见到一个熊市的结束，然后呢转为一个新的上升，也就是说牛市的初期进入，但这个过程当中它是非常磨人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呢我们一直采取一个守势很谨慎的在等待。那么如果我们硬要去做推测的话，那么在这个趋势线上方呢，本身我们是期待它有一次比较好的大概3周到4周的一个反弹，像在国庆节前呢好像一周时间就把这个走完了，就走得很快。 嗯，是。 但是呢你看月线上呢，它看这个11之前的那个月还是收的一个阳线。那这样的话这根阴线打下来之后，那就会把这个趋势线跌穿到一个临界点，可能大概在2353点到2490点这个区间吧，但是我看目前的态势可能看2300多可能更好一点，这是个推测啊，这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会改变它，我们只是说技术上的分析。 嗯， 那2353之后会反弹多少呢？反弹到2596，就是又会反弹到2638点下方一点，就是2600点左右啊，这样的话空间就比较有，因为2300到2600的话就有10%以上的指数反弹空间，个股的话就能反弹到15%到20%的一个区间，这是一个推测啊，因为你刚才问到的问题了，我们只能说做一个历史上的一个回归的推测，但实际上呢，我们还是要关注我们的政策的力度，因为这次的跌我们要看分析它的原因，第一是外围市场的下跌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这是着眼于人的风险偏好，因为大家觉得谨慎了，然后整个的觉得好像整个的全球经济是不是有一个股市的一个共同收缩啊，这是一个。而且呢从这个从康波周期的角度来说，18年和19年的时候，18年的后半年和19年的第一季度啊，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全球资产的一个回撤，那这样的话也是一种对风险偏好的一个压制。但这种风险偏好呢这是一块哈，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的资金面呢，在我们降准今年4次是在这个月的15号实施，我看了一下今年呢一共这几次降准有2次刚好都在一个这个股市调下来之后，然后随后出现反弹，那我们也可以期待在下周15号是周一，那么这样的一个往下调完之后是不是有一个机会这个有一定的反弹啊，但是这只是个反弹，那最后资金面的话整体来说呢它是一个稍微宽松啊，这跟大家的预期呢还是这个比较一致的，股市的这个整个上市公司的业绩呢我觉得这一块呢可能会跟大家的预期比较一致，都是在往下有点下探啊，但这种下探会不会有一个突然往下明显的有个稍微超预期，这个呢还要看数据，目前是个真空状态，所以这三个因素可以看到就是风险偏好它是一个最大的变量，其他两个变量其实并不大。 嗯， 所以的话我觉得这个时候就要我们关注一下政策啊， 嗯， 然后力度，然后能不能对冲掉这种风险偏好的一个下降。 嗯，这次的外围市场的调整确实也是出乎了一些朋友的意料啊。那么在政策层面上您希望啊有哪些呵护市场的措施？今天我们也看到一些呼吁什么 T+0 啊，包括印花税啊等等啊，您个人有什么样的一些期待？ 其实对于现在的中国的经济的运行，上市公司业绩如果改善的话，最重要的就是降税降费啊，这块呢吹风吹了很久了，我们其实在可能1、2个月之前提到这个事儿之后，我们看到新闻报道越来越多，但是这块呢可能这个进展它有一定的这个需要时间，如果这个事情拖得会比较长的话，那么对于市场的这种支撑力度它就比较弱，所以这个事情如果能很快那就是最好的，但是可能 这个需要还要等一等啊。 好，我们再来说说这个三季报行情啊。这两天我也一直在问到各位连线的嘉宾啊，我关注到了两个股票，在这里我不点名哈。那么有一只股票呢，它在三季报预喜非常不错啊。那么当天呢，在个股下调的情况下呢，它涨得还不错，但是今天没有扛住。另外一只股票呢是昨天刚刚公布的，所以说今天呢不仅扛住了，而且还实现了不错的上涨。那您认为三季报行情是否会成为某些股票抗跌的一个支撑，或者是这个支撑有多长时间？ 三季报呢确实有作用，但是我觉得需要结合一下大势啊，就是说如果市场在一个因为从现在开始啊，我们觉得应该思路还是就是做超跌反弹。超跌反弹呢，在国庆节前一周的反弹当中呢，你可以看到是一些核心资产。所以核心资产就是说这些公司是中国经济的一些支柱产业的公司，有代表性的龙头公司，同时它的流动性是很好的，因为进出对机构来说进出比较容易。在这个当中去找这个三季报预喜的公司，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因为现在进去的资金做超跌反弹，他最担心的就是买得进去卖不出来，所以这块呢非常的重要啊。而且还有一个我稍微提及一下，我觉得好像有个重要的事情，就是说整个的市场呢，原先我们所说的一个循环周期，刚才没谈这个点，因为我们当时就说了节后的头三天就是个循环周期的低点，所以我们认为节后是要跌的。但这种跌呢，由于外围的影响呢，跌的就过头了，就把前期的低点打穿了。打穿了之后的话，那这样的话就是回撤，那就不成立了，它就是一个继续延续原先的一个超跌，然后等待反弹。所以这个超跌就要等它跌够才会有机会。所以呢，刚才我们也给出了个看出来好像有点这个比较远的一个点啊，但是我觉得在这些点出现之前，可能做超跌的投资者还是要谨慎。而且我觉得真正的大机会应该是在明年的二季度，在此之前呢，可能就是用一些灵活的啊，谨慎的一个态度，然后去对待市场。 好， 啊、 谢谢陈总的提示哈、啊。最后一个问题，您认为基建板块会成为后期拉升的动力吗？ 基建板块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整个的经济哈、啊，包括财政的一个政策对冲，着力点就在基建上，所以这个板块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呢，因为整体的市场处在一个下行过程当中呢，也需要结合大势的一个点来看它，而且呢，这个公司也很重要。因为比如说第三季度它的情况怎么样，同时这个股票本身它有一定的循环周期，如果刚好到了循环周期的低点，跟指数的低点能重叠，那这样反弹力度就比较大。 好， 这种公司呢作为首选。 谢谢，谢谢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陈少杰现任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谢谢你，谢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 好，下周再次连线。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在股市大跌时，作为安全资产的国债通常都是投资者的避风港，但在隔夜美股暴跌时，美债也意外遭到抛售。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直到尾盘才回落到 3.19%。 一个月前，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 3%， 上周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讲话的影响下一度上涨至 3.26%。在美国国债遭到抛售的同时，债券 ETF 也遭遇同样的命运。贝莱德债券 ETF 昨天出现了20亿美元的资金流出，为史上最大值。今天多家基金公司也就今天的行情发表了观点。博时基金认为 A 股大幅下跌之后，短期进一步下跌的空间比较小，全球股市也比较难以持续上演危机模式，后续随着美股企稳，A 股或有望走出反弹行情。富国基金表示，本次美股大跌与年初一致，都是因为美联储持续加息缩表，美债收益率短期飙升，估值受到压制所致。但是美股转入熊市概率小。 A 股方面，随着减政、减税、减费的政策表态，以及支持民营经济的发生，或为 A 股打上一支强心针。交银基金表示，美股的本次调整提示全球经济周期已经步入最后的过热阶段，流动性环境将由紧转松，典型的过热周期将出现大宗商品领涨大类资产，新兴市场跑赢发达国家，且债券与风险资产同涨的资产组合。参考2006年7月美联储最后一次加息至2007年12月美股见顶期间，以 A 股和港股为代表的新兴市场 资产进入加速上涨阶段。美国经济顶部的确认也有助于贸易摩擦的缓解，建议把握2018年年内的机会，抓住亚洲股市在美股逆风中的修复行情。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实施方案2018至2022年的通知，进一步放宽服务消费领域市场准入，制定出台海南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实施方案，完善促进实物消费结构升级的政策体系，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促进汽车消费优化升级，继续实施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优惠政策，完善新能源汽车积分管理制度，进一步扩大和升级信息消费，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加快推进 5G 技术的商用。央行行长易纲表示，目前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平稳，防范金融风险初见成效，年初预定的增长目标可以实现。好，我们最后再来关注多地 iPhone 用户被盗刷的情况。多位用户在微博上反映，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自己的苹果 ID 购买了多项 App Store 的内容，有的损失几百元，有的损失数千元，有的损失上万。支付宝官方向苹果手机用户发出安全提醒称，监测到部分苹果用户的 ID 出现被盗。10月10号早上，一位来自辽宁的苹果手机表示，当天凌晨2点多，自己的苹果 ID 被盗刷了，莫名损失了6083元。苹果客服反馈说，他是通过个人微信绑定的银行卡把钱转到了苹果 ID 里面，通过苹果 ID 充值了游戏。实际上，目前这样的案例越来越多。上述来自辽宁的用户告诉记者，我们受害群建了 QQ 群，一个1000人的群已经满了，第二群的人数也越来越多，都是从本月开始被盗刷，其他也有很多苹果 ID 盗刷维权群都是满员状态。目前苹果手机提供的付款方式包括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行卡、快捷支付等，而支付宝的免密码支付是指在特定情景下，在预设额度内使用支付宝付款，每笔付款无需输入密码即可完成交易。猎豹移动安全专家向记者分析称，被盗刷的原因有两个，第一，苹果 ID 没有开通双重验证导致账号被盗，第二，受害用户签约过免密自动扣款协议，不管签约的是支付宝银行卡还是微信支付，建议用户应当立即开通 APP ID 的双重验证保护，防止账号再次被盗，立即关闭 APP Store 使用免密支付，不管这个免密支付关联的是银行卡、微信还是支付宝。10月10号凌晨，支付宝官方微博对此事给出了回应，支付宝已经多次联系苹果公司，并推动其尽快定位被盗原因，提升安全防范水平，并彻底解决用户权益损失的问题，苹果公司回复已在积极解决。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节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诚信是银行的立足之本， 服务是银行赢得客户的关键， 稳健是银行生存的基础， 创新是银行永续发展的动力， 支持实体经济，服务百姓民生。 北京银行业，北京人身边的银行。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这个股市暴跌确实让很多的股民心情不是很好啊。今天呢，我在准备节目的时候呢，和一位同事聊天儿，谈到这个股市，他说，哼，我被坑了一次，我就不被坑第二次了。我说那你现在买什么呀？他说我买理财啊，这么多年来相对还是可以的。哎，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理财产品。当然，任何一种投资从理论的角度来说都是有风险的，只不过呢，风险或大或小，或在当下，或在未来。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来自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四季青支行的行长助理李松。李松，你好。 向东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您客气。接下来呢，要和我们的嘉宾李先生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一个常规话题啊，叫何处安放我们的财富，百姓理财案例分析啊。那也结合近期这个银行理财新规的发布啊，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银行理财产品的一些新的动向啊，新的趋势啊。那首先我们要说到就是这两天各大银行都推出了10000块钱起点的银行理财产品了哈。根据您的了解，这个金额门槛降低了。 对， 预期的收益如果还写预期的话哈，它会跟那个高一点的5万、10万比有什么变化吗？ 最近呢，确实各家银行都纷纷推出了10000起点的理财。这个理财呢有个特点，都是净值型的。 没有逾期了， 没错，符合资管新规的，都是净值型的， 净值型的， 每天呢给投资者公布一个投资的净值，客户的话呢可以阶段性的计算一下，大概折合的年化收益。 那它这个净值啊，和那个基金的净值是一样的吗？就是1块钱起卖，第二天变1.001，第三天又变1.00几，是这样吗？ 没错，它的形式非常像，因为资管新规出了以后呢。产品大类的话就分成了公募类和私募类。你像这个公募类的话呢，我们都是以这个公募基金作为标杆。所以银行理财呢，把5万起点的降到10000的，一般都是符合资管新规的新的理财产品类型。所以它的净值的话呢，也是像公募基金一样，每天有一个净值。然后呢，1.00几啊，1.几几几，这样客户的话呢，能时刻看到他所持有产品的实质情况。 那么客户这一下子从原来的预期年化4%多、5%多，一下子变成了每天是看1.00几的这种净值型的数据，能适应得了吗？ 您说特别对，我身边很多朋友吧，就是最近收到信息以后啊，也是在问我们这现在的产品和传统的产品到底有哪些区别。很多问我们最大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东西还能不能刚兑。 刚性兑付， 没错。那我们就按照现在这个资管新规要求呢跟他解释，就是未来你的理财要根据你所投资的资产的风险属性不同、期限不同、利率不同而最后决定你最终的收益。然后呢，按照资管新规要求的话呢，我们所有的投资类产品啊，绝对不会承诺刚性兑付的。 但是我想它应该还是有一个投资的范围的，包括内部的风险评级的吧。 没错。每类产品的话呢，根据它投资资产不同是有一个范围的。你比如说投资一些个货币型资产，那属于低风险的。如果投一些个这种信贷类的叫非标资产，那风险呢稍微高一点。当然了，如果投股票型资产，那可能风险呢要更高一些。 所以以后大家决定买和不买啊，得看那个银行内部搞的那个风险评级了。 您说的对。要看整个产品的风险评级。同时呢要评估自己的 风险承受 风险属性。对，要找到适合自己的风险匹配的产品。 是。不过好像这个风险评级啊，也是各家银行自己对自己的产品有一个标准，好像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吧。现在有吗？ 其实是这个风险评级的话是按照监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基本上呢是根据里边投资资产的风险属性来定义。一星级、二星级啊，诸此类推。你说星级越高的话，可能它的风险系数要高一点。 就我的意思是说 A 银行啊和 B 银行同时二级的一个风险产品，他们的这个风险等级真的一样吗？ 看里边的资产应该是差不多的。比如说如果大家都投货币型资产，那我们可能体验到的话就是风险属于一星级。就是低风险。 好，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这个以后发行的包括最近发行的这个10000块钱起点的这个理财产品，都是按照净值的方式来告诉大家它每天的一个收益情况 没错。 那就特别像基金嘛。那基金呢有一类是这个货币类基金，又叫宝宝类基金嘛。 对， 我们其实也看到它有一个7天年化收益嘛。 对， 这个就特别像刚才我们一直谈到的这个所谓的预期年化收益，很像。那未来会不会也搞一个7天年化收益这种，让大家有一个比较直观的参考？ 对，我们就为了让客户呢逐渐适应这个产品的变化， 其实我们现在呢，在公布净值的同时呢，也会给客户算一个七天的年化收益， 也会算一个， 也会算一个 啊。现在大概是多少？这个范围1万块钱起点的这些产品， 它是根据它不同的期限，不同的标的会有区别，比如说现在很多现金管理类的产品，就是像货基一样，每天可以买，每天可以赎的，大概利率的话呢，在3到4左右。 好，那这是最近的一个新的变化啊！大家如果要买银行理财的话，1万块钱也可以买了， 没错 吧？您比如说参加工作不是很久，又想买一点这种产品的话啊，1万块钱也是一个起点。 没错 啊。对，那这样的话，其实未来就要和那些刚才我所说的宝宝类基金啊做一个竞争了啊，看看谁更有优势，谁在购买上面更加的便利了。 没错，就看最终要看，回归财富管理的本源，谁的财富管理能力真的强，谁的风控能力真的棒。 对，这就是以后比拼各家机构的实力的时候到了。 没错 啊。现在呢，在你们的工作当中经常和客户接触啊，你们发现客户有哪些不太合理的所谓的理财观念，或者是具体的资产配置模式？ 举常见的三个案例吧。比如说呢，很多朋友的话呢是只看收益，然后不太关注风险， 这以后可能就不行了。 以后就不行了， 没得看了是吧？ 没错，以前大家认为所有的产品都是刚兑的，那以后可能不行了。这第一类。第二类的话呢，大伙儿呢一般在期限的搭配方面不太关注。很多朋友的话呢，为了图省事儿，可能一笔资金同时放在了一个篮子里边，比如买了个1年或3年的产品。当他突然需要用钱的时候，才发现啊，原来这个产品是不能提前赎回的。 您接触过一次买多少钱以及多长时间的 啊？我们真是有一个朋友，当时买了至少得有上千万的资金 啊， 然后呢买了一款1年期的一个理财 啊， 后来的话呢突然间说用钱，我们想的话就问这钱理财能不能提前终止，后来一发现合同不行，然后能不能做那个理财的质押贷款呢？后来发现那款产品也不行， 那款产品不行。 对，所以说当时后来这客户呢，通过那件事完以后，然后也吸取教训，说以后我再来到各家金融机构买产品的话呢，一定要把期限搭配好，一定要留出一个叫紧急的备用金。 不过他有这么多的钱买理财，是不是给他的信用贷会多一点？但是只能想别的办法去筹款了。 没错，没错， 哦，这个周期确实，咱不说每个人都有1000万，但是每个人都会有要用钱的时候， 有应急的时候。 对。那您建议，应该是要错配，对吧？一会儿我们会谈到啊，会谈到怎么来做啊。 好的。 第三个不合理的是什么呢？ 很多朋友吧，比较关注财富的增值。往往呢忽略了整个财富资产的保全和保值。比如说举个例子吧，我们很多朋友在保险的配置方面就比较欠缺。他往往忽略到了，就是也许他的个人的健康，他的婚姻，甚至他企业经营，也许会对他的财富造成潜在威胁。 明白。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但是很多人呢就只想老有柴烧，不考虑青山的问题，是吧？ 没错。 没有配置这个保险啊，或者是跟自己的这个人生有关的一些产品。 没错。 好，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也来分析分析为什么会出现上面的这些原因啊。这些原因和我们的这种理财观念啊，我们的生活方式啊，包括我们多年来的这种对于理财的认识是不是有一些关联啊。另外呢也要跟大家介绍介绍啊，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接下来这几个月啊，这银行理财的收益，甭管是半年的呀，还是半这个比如说2个月的呀，3个月的啊，这种收益啊会不会成一个下降的趋势，很多人都很关心啊，也托我问一问您啊。 好的。 好，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朋友们稍后见。 聚同道，行致远，1039俱乐部约您行走大美世界，品味旅途人生。2018 我们以贴心的服务为您策划更具特色的旅行线路，不同凡响的旅行体验正在等待您。让我们继续在生活中旅行，在旅行中生活。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斯里兰卡、瑞士滑雪、挪威冰雪奇幻之旅等目的地产品也将陆续上线。咨询电话：400-606-1039。 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 65%， 最低气温5度。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 20%， 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本节目由北京市银行业协会特约播出。 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话题是系列节目，何处安放我们家的财富，百姓啊，理财案例分析。我们今天的嘉宾是中国光大银行北京四季青支行的行长助理李松。李先生，您好。 你好，向老师。各位听众大家好。 那您刚才也谈到了，就是大家有不太合理的三类理财观和资产配置模式哈。我们倒着说，一个呢就是只考虑财富的增值，不考虑财富的这个保全啊。 对。 第二个呢就是错配的问题没有被重视哈。 对。 第三个呢就是只看收益， 不关注风险。 不关注风险。 对。 那您分析分析根子出在哪儿啊，问题到底是因为什么而来啊。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在客户的长期理财过程中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风险防控意识没有树立起来。然后的话呢，因为近几十年中国经济腾飞非常快，老百姓财富增值非常快，所以大家呢把关注点呢都放在了增值方面。反而在呢这种保值保全啊风控方面呢稍微的差了一点点。 这个就是反着的，倒着的狼来了的故事，是吧？就是狼一直没来，你让我少了多少钱收益，是吧？我就不相信狼会来了。 对，而且过去的话呢，很多金融机构，那个给老百姓形成的意识形态是什么呢？就发的这种金融产品，很多是固定收益的，很多呢到期是肯定是刚性兑付的，所以说长期的投资习惯呢，老百姓养成了，然后的话呢，当突然你的整个市场变了，你所投的资产变了，你整个大的一个宏观的环境变了以后，也许你的产品会出现亏损，也许呢你的经营会出现问题，也许等等。那这些出来以后呢，我觉得很多我们身边的客户朋友们会有一个逐渐的一个清醒的过程，他会在逐渐的一个适应，逐渐的一个面对。就像现在资管新规出来以后，有很多朋友要适应这种净值型理财，我觉得是有一个小过程。 是，确实就是银行啊，这些金融机构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对， 投资者 咱们老百姓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啊。你比如说原来大家的钱更多的就是放在银行里储蓄，因为中国的储蓄率是世界上最高的国家，是吧？那后来呢，就是冒出了这个理财产品，大家一开始还谨慎，后来觉得你看张三李四都挣着钱了啊，银行一期一期发，于是呢就来了一个存款大搬家。但是这种规模一旦扩大，银行当时在这个监管上面有没有太多的这种约束的话，就容易产生所谓的这种影子银行哈、表外银行，就是不受那个银行的自身的那个监管体系所约束的这么一些行为，那于此也带来很大的风险。在如果扩大这个规模的话，一下子有一个什么事情，就可能造成多米诺骨牌一样的啊这种踩踏式的这种风险。所以后来就有了理财新规啊，什么最早的资管新规，那么这个口袋又要收紧，大家又要重新的来认识这么一个理财了。所以可能大家都要有这么一个适应的过程哈。 没错。 好，那所以是不是感觉就是理财新规资管新规出台之后，整个的这种理财产品的数量上面不如原来多了，管的多了，所以卖的是不是少了一些了？ 对，资管新规出来以后吧，那种传统型的预期收益型的理财啊，包括呢过去这种应该是资金池式的理财，整个规模呢要受到新规要求来逐渐的要压缩。所以说呢在这段时间的话，它的增长的速度呢有段时间确实放缓了。那随着新规的逐渐的落地实施呢，随着新规以后新的产品类型的逐渐的展开，以及包括最近的话呢，你的银行理财的起点从五万从十万啊降到了10000块钱，我们相信未来的话呢，整个理财的市场依然非常大， 又会 逐渐的发展起来，而且呢应该会发展的更健康。 那您说这个市场近期阶段性的缩小啊，那钱去哪了呢？百姓原来买理财的钱去哪了呢？ 今年的话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的资金呢从理财我们说的叫表外又部分回到了表内。比如说很多客户来我们买大额存单，买结构性存款，甚至于呢比如排队买国债，资金的话其实还在银行，只不过呢老百姓的资产配置的标的呢微微做了一个微调。 刚才您谈到了一个很专业的术语叫表内和表外啊，可能有些朋友不是很明白，钱都是在银行是吧，怎么就有一个表内表外了呢？您给大家通俗的解释一下吧。 对，就是这个表啊指的就是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都有三张表嘛。 没错，像我们传统的存款的话呢，是在我们资产负债表里边应该是我们的叫负债项是要有记录的。然后的话呢我们吸收多少存款，然后呢能放多少贷款，以及呢需要往央行缴纳多少的存款保证金。这些呢都是有严格规定的。那么呢表外的话呢相当于是我们在银行的负债表以外，我们呢有一个理财市场，当时是为了推动我们的利率市场化，我们呢以及呢为了我们伴随整个国内经济的发展，我们融资需求的快速扩张我们呢发明了我们很多的表外的这银行理财来支持实体经济。而这些个的话呢，它因为在表内，它相对，因为在表外，它相对表内的这个存款，它可能需要计提，需要上交准备金，这方面的话呢， 它也不受控制嘛。 所受的控制会小一点，或者所受的比例会小一点。 嗯， 这样形成了一个在银行资产负债表表内有个记账，然后表外呢还有一个记账。 对，就相当于啊，每个月啊，您发的工资，按照要求是要交到夫人那里的。但是现在有一部分您可以不用交了，发的奖金是吧，那您可以不用交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对， 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段时间银行卖的理财产品确实是有所减少的。不是说大家不愿意买啊，想买的人还是 不少，只不过呢感觉好像东西没那么多了啊，所以就转到了您刚才谈到的结构性存款呀、大额存单呀、国债呀、这些领域了哈。那未来您认为这个理财市场还是会再重新上升的这个规模哈？ 没错，未来的话我们觉得 随着这个资管新规的落地啊，未来我们整个财富管理市场是要回归本源， 嗯， 啊，然后它的产品的种类，包括产品的规模，我们相信还是要逐渐的扩大， 好， 逐渐的丰富。 那么我们就来说说短期的这个和中长期的利率走势吧，啊，您有什么样的一些观点？ 短期看的话呢，这个银行理财的年化收益率确实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一个回撤， 嗯， 主要原因呢就是这个过完了九月末，过完了季末，这个资金面呢历来来说都会从紧张往这个宽松的逐渐的一个过渡， 对，又要降准了吗？ 对，另外呢又赶上了这个央行降准， 嗯， 所以最近的话呢整个这个资金面的流动性稍微的宽松一点点，也就是整个货币市场利率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回调， 嗯， 这样的话呢理财收益呢出现了一个小幅的下降， 嗯， 但是呢中长期看这个市场的话利率还是在震荡中，并没有形成一个单面的趋势啊，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是未来理财收益的利率的关注啊，大家就看看整个货币市场的资金的紧张程度， 嗯， 如果到了年底了，比如十二月末资金特别紧张了，利率呢可能会再微微的撩起来， 嗯， 如果呢整个这个央行的个货币调控松紧适度，资金不是那么紧张，那也许呢就是利率还是相对于一个平稳。 现在我们给大家做一个事例吧，比如说一年期的啊，这种还有预期收益 啊，预期收益相当 这种，比如说还有的话， 嗯， 大概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收益？年化收益？ 大概的年化预期年化收益率的话，在4%到5%左右。 嗯啊，180天的呢？ 那大概在4%左右。 嗯 嗯， 那再往下90天的呢？ 3个月到半年之间的，那是在3%到4%左右， 3%到4%哈，那接下来的就再更低了，是不是？ 接下来的话呢，就是很多是叫现金管理类的了，那个大概在也是在3%到4%左右吧。 嗯，那比如说现在有一位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他买一年的也行。买半年的也行，是吧？买90天的也行，他反正日后再续， 对 啊，他也不是所有的钱都买啊，他可能买好几个，那您认为现在这个阶段，您个人建议买多长时间的合适一些？ 我们一般建议呢，就是期限呢还是要做一个错配，就我们开篇说的，不要把这个所有的资产呢统统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做一个错配，比如说呢，如果您的钱确实中长期不用，也可以部分呢配置这个一年期的。那如果说您特别关注短期利率变化，就怕未来可能利率有下降啊的趋势的话，那么我们建议的话呢，那就是你这个一年期的可以多配点儿啊，短期的话作为流动性支持的可以少配点儿。 嗯， 当然呢，我们建议呢就是等到年底的时候，我们看看利率走势。 嗯， 如果说年底的利率呢还能再起来的话呢，那我们建议就是先配点短的，等利率起来以后的话呢，踩在利率的高点，再适当的做一个期限稍微长的配置，这样锁定的一个相对高点的收益。 啊，您说的年底是2018年的年底还是农历年的年底？ 一般就是每年的12月末，也是一个资金相对偏紧的一个时间阶段。 那现在到12月末也就60-70天的时间了吧，70-80天的时间了。那买一个半年的啊，不，买一个2个月的是不是稍微好一点，是吧？ 对，这个一般就是看我们客户的这个资金的一个期限需求。可以比如说您说一年的配点，半年的也可以配点，比如说的超短期的，2到3个月的也可以配点， 对， 可以错配开。 是，这个每一部分配多少钱，那就看大家 各自的需求了， 各自的需求了， 对，各自资金的安排的一个计划。 刚才我们的嘉宾李松先生呢，是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如果年底资金还有比较紧张的情况出现的话呢，那么那个时候再把大头放在那儿啊， 也许是个， 也是一个， 是个阶段性的小高点。 好，这是给大家一个建议，但是还得实时的观察哈。 对， 但其实不同银行之间的理财产品的收益还是有差距的。刚才你谈到的就是，同一个周期，基本上也有一个点左右的差距啊，那您认为这是为什么？是风险级别的问题吗？还是说同样一个风险级别差异都能到一个点？ 其实主要看呢这个银行理财里边所投的资产，它的风险属性，它的期限以及它收益率，另外的话呢就是 也看侧面的看啊，这个银行的财富管理的能力。 有没有可能就是同样都是R2 级风险的，但是收益也能差个 0.5 个百分点、甚至更多？ 严格说的话是有可能出现的。 嗯 啊，就是一般看我们银行他把老百姓资金募集完以后，他投资的时候他的择时以及他的策略是否的话呢更为合理。 嗯， 也是选择好的一个点位的话，买到一个价值比较低洼的资产啊，未来价格又比较合适的一个资产的时候，确实能帮客户贡献更多的收益。 如果是100万的话，差0.5个百分点，那是差多少啊？我算一算啊，100块钱差5毛，是不是？10000块钱呢，那就是差500，是吧？100万那就是差5万，是这意思吗？哦，差5000，差5000，会有人为了0.5个点。乾坤大挪移嘛，那个行比我们这行高0.5个点，咔去那了，这个行比这个行又高0.5个点，咔又去这个地方了，有这样的挪移吗？ 有个别这样的形象。 嗯 啊，但是呢现在大部分的客户啊都更趋于理性。 嗯， 他一般会算他的综合收益。 嗯， 就在这家银行他所获得的服务，无论是账面的收益， 嗯， 以及呢还有很多增值服务，综合起来看哪家银行的服务能力更棒。 嗯，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请李松先生为大家来介绍几个真实的哈个人理财的案例，或许他们当中也有各位听众朋友的一些影子啊。 啊， 好，来您介绍一个。 好的，那我介绍三类客群吧。 嗯， 每类客群的话介绍一个案例。 好， 比如第一类客群呢，就我们身边的中老年朋友们，很多我们的叔叔阿姨们。我们发现呢，他们在做理财，在做配置的时候呢，还是对本金的安全性是要求非常高的。一般呢，喜欢配，比如说存款、存单、国债等等。你像我身边呢，就有一个叔叔，今年的话呢，有70岁了，然后呢，他基本上配的就是结构性存款，然后呢，存单，然后呢，他每次呢一到期过来呢，问我的都是最近这个利率怎么样啊，最近的这个存单收益如何等等。他呢会选择安全，同时呢也会对期限的话呢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因为老人嘛，偶尔会有应急资金的啊，他会留一些短钱。同时的话呢，我们这个叔叔呢还是个高净值客户。 嗯， 他呢在这个年段的话呢，因为他的子孙非常多，是一个非常美满的大家庭，他又考虑到未来的财富怎么传承，所以最近的话呢，他除了传统的这个安全资产配置以外，也在着手呢从我们做家族信托。 嗯， 把他超高净值的财富要一步一步未来几年几十年甚至几代人的传承规划要做出来。 嗯， 所以这是我身边的一个应该特有这个典型象征意义的中老年客户。 您觉得他的这个安排还比较合理？ 对，我觉得是安全第一位。 嗯， 哎，然后做一些流动性，如果财务够一定体量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些个传承的安排。 那他买的那个结构性存款是吧？ 嗯，买结构性存款 年化收益大概是多少啊？ 当时他选在6月末，当时正好利率最高的时候。 嗯 啊，买的结构性存款当时是大概在4.2左右。 他能接受， 他能接受， 他觉得这就可以了， 他觉得很棒。 嗯， 因为他的资产量 比较多， 比较多。对， 嗯，那他这个挣来的钱啊，就是这个收益，他怎么分配呢？是又投到这个里面去买，还是说用来当零花，或者是家里要用钱？ 嗯，我们这个客户呢，他对他的资金的规划非常详细。 嗯， 啊，每次收益取出来以后，有些呢是用于生活的补给。 嗯， 啊，还有一些呢。用于比如说奖励一些个他的隔代他的小孙子， 给点 给点零花 钱。 对， 嗯， 还有一部分钱他每年都要做慈善。 哦，做公益啊， 都要做公益。所以每年的话他跟我说为什么要保证这个资金的安全呢？ 嗯， 因为他要每年从收益里边拿出固定的一个比例拿出来做公益，做慈善。 那他这个收益基本上都拿出来用，甭管做什么，然后本金还是那么多。 本金 本金包括老人的退休金了。 嗯啊，那就是本金是在增加的。 是的，因为这位老人吧，其实年轻的时候还是有很强的这个创富能力的。 嗯 啊，有很多的资产，每年的一些个房产的租金啊等等， 嗯， 其实他会在不断的来归集， 嗯， 来做，然后拿收益，然后做一些个日常的规划。 那这位投资者，他对于金钱的这种态度啊，也比较的健康， 啊，没错， 就是不拜金啊， 对， 也不迷恋啊， 对 对， 同时呢，看的也比较的淡， 对对对，嗯。 同时在用它这个方面呢，也注重了一个平衡，有亲情的，有爱心的，有提高自己生活质量的。 没错，他用他的财富呢去回报整个家庭， 嗯， 甚至回报社会， 嗯， 所以也是我们一直非常崇敬的一位老客户。 嗯，好，他这个安排确实还是比较合理。其实他可以选择比这个 4.2% 还更高一点的产品，但是他没有选择。 对， 是吧？ 对，之前的话呢，我们也问过他，那个比如说要不要博点收益， 嗯， 买点基金，买点股票等等。 那，啊，什么时候问的？今年问就麻烦了。 因为我们跟客户呢阶段性的话呢， 嗯， 都要做一些沟通， 嗯 啊，看看客户的一些需求、一些想法， 嗯， 但是呢，我们基本上这几年得到的答复呢，就是，收入还是偏本金，偏本金， 那他其实还可以买国债呀，但是国债的时间长一点，他没有考虑过这个吗？但是收益比他这个 4.2 要高啊。 他的财富里边呢，国债确实有配置， 哦， 但是呢，随着他年龄逐渐增加吧， 嗯， 他会选择期限在一年左右的， 短一点的， 哎，一年左右的， 嗯， 再加一些个可能更短的，比如说，买了很多三个月的结构性存款， 这是为什么呢？这样好分配是吧？他能拥有这个，是不是？感觉他在一天，他就能看到一天，是不是这意思？ 对，一是好分配，二呢，如果有些应急的需求的话， 嗯， 啊，可以说变现， 哎， 然后呢，解决一些流动资金安排。 我觉得您说的这个老人家，他这种思路确实，当然你们可能也给他一些建议了哈，也确实是，就是国债啊，他动辄是3年到5年起的，如果年龄太大，你有没有一些错配？比如说每年都有到期的国债的话，还真是不能够把特别多的资金放到这个里面。 对，就是资金吧，无论是多与少，还是要以配置的这个心态去安排。 就是万一你需要用钱的时候， 哎， 它没到期就麻烦了。就是刚才您谈到的错配的问题嘛， 没错， 是吧？ 嗯， 国债呢，它就是一个超长期的这个资金配置方式哈。好，这是第一个案例哈。 好， 我们还有7分钟啊，再来谈第二个案例吧。 第二案例，就是我们身边比较多的，私营企业主朋友。 嗯 啊，比如说他们的话呢，我们接触比较多，对这个资金的流动性要求非常高。 嗯， 因为做企业的，尤其在这两年整个市场资金面偏紧的时候，所以说呢，举个例子，我身边有一个做，应该是做建筑类的，一个企业老板，他的大量资金。咱我们行买的都是这种叫现金管理类产品， 哦， 就是短期的， 哦， 当缺钱的时候只要赎回，当天能到账。因为他跟我说呢，因为这个工程啊，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能找到一个好工程，但是现在做工程呢得提前垫资，所以说当工程一旦中标以后，需要的资金随时要支付过去，所以他的流动性要求非常高，啊，另外呢，像我们这个客户的话呢，他对这个保障他是有安排的， 就是保险吗？ 哎，他真是有安排，提前有准备。那他是怎么想呢？他就是这么算，因为他们很多做企业的话呢，往往都是有负债的，他会算我的整个负债有多少啊，我的个人的，甚至包括我的家庭的，甚至包括企业的，我需要有多大的一个保障，然后他倒推来看我需要配多少的保险，比如说标配的有重疾险了，意外险了，还有终身寿险等等。所以我们这个客户呢，是大量的钱做了一些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少部分钱的话也配了点信托基金，然后有一部分钱真是买了保险。 嗯，有人是这么算，他说如果你现在离世的话，未来家庭还需要多少钱，那么可以折算成你因此获得的保费，然后再折算成应该花多少钱， 去买保险。 对对，就是倒算一下我需要多少保额，然后来看不同的产品我每年需要付出的保费。 嗯，是。 现在的话呢，大部分客户这个保障的观念呢真是在逐渐的一个递增。 嗯，那像这位企业主啊，那他的那些钱就只能买这种今天进今天出今天进明天出的这种产品。 对， 不能再错配错配吗？ 一般的话呢，咱我们那做的产品期限多数是三个月一例的。 嗯， 三个月一例的，比如说可能有一部分钱他买了一个三个月的，但是大部分钱的话呢买这种超短期的。 嗯， 也确实跟他的所在的这个经营情况，他的行业的资金周转的要求是息息相关的。 嗯，确实这个真的是职业不同年龄不同啊，心态不同， 对， 大家在选择理财上面也是千差万别的。 对， 所以这也是需要有这样的一些产品来对应大家的需求。 没错没错。要需要这样的产品来满足他的配置需求。 对，您说的那种啊，我最近也在替家人买这个，就是您说的现金类的产品啊。 嗯， 我晚上回家九点多、九点半、十点了，我再去给我家人买，卖完了，他每天有额度的，只能一大早起来啊，再给他买啊，这样才买得上。 嗯， 确实，这个是不是不同银行在这种产品上面也会有不同？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早市、晚市、午市是不同的？ 是有的，就是很多银行的话呢，现在推24小时理财。 嗯， 就是白天的话，正常的工作日交易日有白天可以买的理财。 嗯， 但如果您确实比较忙，没关系，下班以后回到家有夜市理财。但如果说您晚上回家太晚了，然后呢只能是哎呀睡了一觉，第二天醒来以后啊去买产品，哎，也有早市理财。 嗯， 所以这样呢基本能满足客户24小时不同时间段的这个理财购买的需求。 嗯，那这个天数也是一样的嘛，就是说有一天的，有什么30天的、60天、90天，都是一样的，是吧？ 期限的话也非常丰富。 等于就是把产品分散在了各个时间段， 各个时间段 进行销售， 没错没错。 好，今天我们非常谢谢李松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哈。那明天呢又将迎来一个交易日，不管是购买理财产品的还是购买股票基金的啊，我们还是衷心的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啊，控制好风险，把握好自己对于收益的这样的一个预期啊。投资有风险啊，不管做什么我们都需要谨慎。谢谢您，谢谢大家。 谢谢仙鹤老师，谢谢各位听众。 您客气， 下次见。 好，我们下周四还会再谈到理财的一些知识啊，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身边的一些普通工薪阶层他们的情况为大家来做一些贴心的设计。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明天再见。 有时有种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可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但愿你的眼睛只看得到笑容，但愿你留下每一滴泪 道，行至远，1039俱乐部约你。